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趴在床上，半睡半醒地休息着。这是他人生第一次挨打，太疼了。那个叫朱雀的太监亲自行刑，朱红色的廷杖第一下打下来，他就感觉自己皮开肉绽，本能地惨叫起来。还好被布条塞住了嘴，他当时还以为塞嘴是怕自己叫喊，挨了十下明白过来是怕自己太痛了咬断舌头。二十下几仗打完，他脸惨白如纸，连呼吸都微弱起来，背上疼得像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肉了，全身都是冷汗。想说话，这才觉得满嘴的牙都在疼，是咬得太用力了，牙根只怕都松动了。荣浩和雨嫣然在旁边看着，先还开玩笑，两三下之后脸都沉了下来，都白着脸不说话了，倒像挨打的是他们一样。雨嫣然聪明点，找个长凳来把他放着，让小太监们抬回去。严君玉本来已经几近昏迷，抬到司红堂门口忽然挣扎起来。荣浩聪明， 送到他自己房里去。 所有人都知道他在生太子的气，而太子殿下偏偏人影都不见一个，据说是去见了太子妃，只怕现在就宿在他的后宫都不一定。严君玉想到这里，恨不得立马养好了飞奔出宫去，一辈子都不回来。背上疼得火烧火燎，他额上的血管也跟着一跳一跳，所有的词句都一过脑子被搅成碎片，只是没尽头的疼。御医是早就等着的，带了许多药来，雨嫣然只说不好，让去太医院找一位极偏门的药膏，专门治棒疮的。严君玉听他们在外面说话，所有的话只从耳朵里过了一遍，完全听不懂意思。背后的伤口疼得他意识都迷乱起来，几乎就这样睡过去。他醒过来是因为听见门口传来某个声音。 怎么样了？上药了吗？ 生气呢，不肯上药也不肯哭。现在不知道睡着了没有，刚想进去给他把药上了。 双方都是压低了声音的，但是掩耳盗铃，一下子就听得出其中一个是荣浩。有人挑起帘子走了进来，安静得很。那人身量高，像一棵树，换了衣服，显然是出去过一趟。房间里暗，他衣服上银绣的龙纹在黑暗中闪着低迷的光。他把什么东西放在桌上，然后端着灯走了过来。严君玉睡意一瞬间没了，所有的血全都往头上冲，恨不能跳下地就走。然而灯还是渐渐近了，云纱灯罩把光变得很温柔，他的脸在光中像神像一般淡定的让人手心发痒。他先举着灯查看了一下严君玉的伤口，皱了皱眉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忽然伸出手来，像是要碰一碰伤口的边缘，又像是只想摸摸严君玉的头。严君玉啪的一下打开他的手。萧景琰对于这一下也并不意外，只是安静收回手，打开了装药膏的罐子，用玉挑子往严君玉背上涂。药膏清凉的味道顿时弥漫开来，严君玉本就趴着，背上又痛，如同背了个龟壳般笨拙，躲了两下没躲开，干脆伸手抓过那个罐子，直接往远处一摔，罐子落地就摔成了几半，外面也听见声响，有人低声问道， 殿下， 再拿一罐药来，我失手打碎了。 萧景琰淡淡道。屋里暗，他在灯下垂着眼睛，也看不见神色，只觉得声音极疲惫，更显得温柔。严君玉心中告诉自己，这温柔都是假象，他叫人打自己的时候可一点也不犹豫。外面的人连忙应声，很快递了药进来，不敢看里面的景象，又低着头退下去了。太子殿下却叫住那人， 太医院还配了多少，都拿来吧。 他是预备让严君玉尽情摔了，那太医模样的人真就恭敬答应着，连声让人去搬。 严君玉听了心中更气，握紧了拳头。他天生一股犟脾气，铁了心不让他涂药，连疼也不怕，就是要挣扎。萧景琰伸手按住他，他手下力度看似温柔，其实全是巧劲儿，制住严君玉关节，让他动弹不得。萧景琰轻声道：“ 小燕再动，我就要人送绳子进来了。” 严君玉经过今晚，已经知道萧景琰说到做到，整个人被按得动弹不得，只狠狠地盯着面前枕头上的暗纹。萧景琰见他安分下来，于是继续涂药。 我不会做事，下手没轻重，弄痛了你，你就说。 他的声音疲倦而温柔。他自幼就被封了太子，自然是没伺候过人的，但意外的有耐心，动作竟然也轻柔得很。温凉的药膏在背上涂开来，背上火烧火燎的疼痛渐渐被压制下去，一路往血肉深处逃，郁结在了胸口，烧得人五内如沸，眼泪都要夺眶而出。严君玉的脸埋在枕头里，萧景琰只能看见他的头顶，他知道小严的头顶有两个旋儿，活脱脱是头小牛犊。 我好了，我就去和别人玩，我也要心里想着别人，和别人睡觉，再娶七八个老婆。 药快涂完的时候，萧景琰听见他说道。少年的声音是气到了极致，几乎带着哭腔。这已经是严君玉想出的最狠的报复办法了，可以说是针锋相对，以牙还牙，做好了萧景琰勃然大怒的打算。谁知道说了之后，给他涂药的人沉默了一下，站了起来。严君玉以为他要走，谁知他从托盘里拿出一卷包扎用的药布，开始给严君玉包裹起伤口来。他的手指修长而温凉，力度十分温柔，仿佛他包裹的不是一个他下令去打的人，而是什么珍贵的东西。就在严君玉以为他不会说话的时候，他却忽然垂着眼睛道：“ 那我会很伤心的。” 他像是在陈述一件简单的事实，严君玉却觉得眼睛一热，顿时抬起头来，竭力凶狠地瞪着他：“ 你又想骗我，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”“ 我没有骗过小严，我没有和别人睡觉，也没有七八个老婆，那些不过是父皇和母后只给东宫的姬妾而已，这道理我早就跟小严解释过了。” 他淡淡道。严君玉咬牙瞪着他：“ 你还在骗我，你拿我当别人的替身，他们都说我长得像他，等我查出他名字，我看你拿什么抵赖。” 萧景琰不说话了，药布卷到尽头，他垂着眼睛慢腾腾想打个结。严君玉觉得自己应该是问到了关键处，偏偏萧景琰不说话。他放出大话，其实心里知道查不出来，连熬记也不肯说，谁还敢说呢？所以气急地瞪着萧景琰，他又气又急，心里如同刀割。“ 你心虚了是不是？你舍不得说他名字对不对？”“ 我说了也没有用。”“ 为什么没用？”“ 小燕不认得那个字。” 严君玉原本气势如虹的追问，被这么一拦，整个人都僵住了，怔怔地看着萧景琰。他眼睛黑得如同棋子一般，原本烧着火焰忽然渐渐变得越来越亮，最后竟然凝聚成了水光。他原本绷着的脸越来越垮，终于支撑不住地大哭起来：“ 混账太子，混账萧云，我恨死你了！” 他哭得嚎啕，连话都说不清楚，狠狠地在枕头上胡乱擦着脸。然而从挨打时就憋着的眼泪还是如同决堤一般涌了出来。一般寻常人哭了也就软了，他却比没哭的时候还要更凶，也顾不得伤口了，干脆爬起来对着萧景琰拳打脚踢起来。好在他受了伤，打得倒不重，萧景琰脾气也好，生平第一遭挨打，也任由他捶着，偶尔打中了也只皱一皱眉。严君玉到底刚挨过打，虽然气势汹汹，实则后力不济，打了几下牵扯着伤口痛起来，也就不打了，改而放狠话， 一边哭一边打着嗝说道： 混账少爷，我这辈子再也不要理你了。 萧景琰只伸手揽着他的腰，平静问道： 为什么呢？ 你嫌弃我不认字，你怪我闯祸，你还叫人打我。 严君玉的眼泪又涌出来。 所以你不肯涂药？ 萧景琰到了这时候仍然逻辑清晰。严君玉狠狠瞪他： 我就不涂药，你打死我好了，等我死了你去找你的白梅花吧。 萧景琰无奈笑了，他笑着将严君玉揽进怀里来，叹息道： 原来是因为这个。小严，你这爱听墙角的坏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啊？ 严君玉原本就梗着脖子不肯被揽过去，听到他又数出自己一项罪状来，顿时更加挣扎，但他哪里是萧景琰的对手，还是被揽了过去，抱了个满怀。萧景琰倒真像是疲惫极了，把头靠在他肩上，懒洋洋地摩挲着他脖梗。严君玉脾气像猫，连习性也像，生起气来脖子一定梗着，什么时候脾气顺了才会软和下来。 是谁说小严像别人的？ 你想问清楚了好去杀人灭口是不是？ 我只是觉得说这话的人他眼神不太好。 那你自己当初为什么找到我？为什么不是盛文，是我？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 严君玉凶他，萧景琰无奈地笑起来。他伸出手来摸了摸严君玉的眼睛，笑道： 只有一双眼睛像一点，不过生起气来就一点都不像了，我很快就发现了。 你说我脾气大是不是？ 是，小严不止脾气大，还不爱读书，喜欢偷懒，喜欢吃东西，还爱打人。 萧景琰看着严君玉的脸色越来越差。 什么都是反的，你去问叶玄机，他也会这样告诉你的。 严君玉恨恨道： 那我也不会原谅你的，我才不要想谁，只是眼睛像也不行。 好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